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与你分享的话题是：进入网址再按下回车，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经过上一讲的学习，你是否已经在自己的电脑上搭建好了最小化的 HTTP 实现环境呢？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是 yes。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骡子口里做道场吧，在这个实现环境里看一下 HTTP 协议工作的全过程。首先，我们运行 3W 目录下的 start 批处理程序。启动本季的 OpenRED 的服务器，启动后可以用 list 的批处理确认服务是否正常运行。然后我们打开 Wireshark，选择 HTTP TCP Port 80过滤器，在鼠标双击 npcap loopback adapter 开始抓取本机127.0.0.1地址上的网络数据。第三步，在 Chrome 浏览器的地址栏里输入 HTTP 127.0.0.1，再按下回车。等欢迎页面显示出来以后，Wireshark 里就会有捕获的数据包。如果你还没有搭建好实验环境，或者捕获的与本文里的不一致也没关系。我把这次捕获的数据存成了 pcap 包，文件名是08-1，放到了 GitHub 上。你可以下载到本地后再用 Wireshark 打开，完全精确重放刚才的 HTTP 传输过程。在 Wireshark 里，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总共抓到了11个包，耗时0.65秒。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接入网址按下回车。后数据传输的全部过程，通过前面破冰篇的讲解，你应该知道 HTTP 协议是运行在 TCP/IP 基础上的，依靠 TCP/IP 协议来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所以浏览器要用 HTTP 协议抒发数据，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 TCP 连接。因为我们的地址栏里直接输入了 IP 地址127.0.0.1，而 Web 服务器的默认端口是80，所以浏览器就要依据 TCP/IP 协议的规范，使用三次握手建立与 Web 服务器的连接。对应到 Wireshark 里，就是最开始抓了三个包，浏览器使用的端口是52085，服务器使用的端口是80。经过 sync、sync/egg、egg 的三个包之后，浏览器与服务器的 TCP 连接就建立起来了。有了可靠的 TCP 连接通道以后，HTTP 协议就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于是，浏览器按照 HTTP 协议规定的格式，通过 TCP 发送了一个 GET /HTTP 1.1的请求报文。也就是 Wireshark 里的第四个包。至于包里的内容是什么，咱们现在先不管，我们下讲再说。随后呢，Web 服务器回复了第五个包，在 TCP 层面确认，刚才的报文我已经收到了。不过这个 TCP 包 HTTP 协议是看不见的。Web 服务器收到报文以后呢，就在内部处理这个请求，同样也是依据 HTTP 协议的规定，解析报文，看浏览器发这个请求想要干什么。他一看。原来是要获取根目录下的默认文件，好吧，那我就从磁盘上把那个文件全读出来，再拼成符合 HTTP 格式的报文，就发过去。这个呢，就是 Wireshark 里的第六个包，HTTP 1.1200OK，底层走的还是 TCP 协议。同样的，浏览器也要给服务器回复一个 TCP 的 egg 确认，意思就是你的响应报文收到了，Thank you，也就是第七个包。这时呢，浏览器就收到了响应数据，它里面是什么呢？所以也要解析报文，看一下，服务器给我的是一个 HTML 文件。好，那我就调用 Python 引擎 JS 引擎处理一下，然后在浏览器窗口里展现出欢迎页面。这之后还有两个来回，一共四个包，重复了相同的步骤。这是浏览器自动请求了作为网站图标的 favor icon 文件，与我们输入的网址无关。但因为我们的实验环境里没有这个文件。所以服务器的硬盘找不到，返回了一个404刀的 found。到这里，接着网址再按下回车的全过程就结束了。我为这个过程画了一个交互图，你可以对照着看一下。不过要提醒你一下，图里 TCP 关闭连接的四次挥手在抓包里没有出现，这是因为 HTTP 1.1的长连接特性，默认不会立即关闭连接。下面我再简要叙述一下这次最简单的浏览器 HTTP 请求过程。第一步，浏览器从地址栏的输入中。获得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第二步，浏览器用 TCP 的三次握手与服务器建立连接。第三步，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拼好的报文。第四步，服务器收到报文后处理请求，同样拼好报文再发给浏览器。第五步，浏览器解析报文，渲染出页面。刚才我们是在浏览器地址栏里面直接输入 IP 地址，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服务器 IP 地址的，使用的是域名。那么改用域名以后，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同吗？所以还是实际动手试一下吧。把地址栏里的输入改成 http://www.chrono.com，重复 Wireshark 的抓包过程，你会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浏览器上同样显出了欢迎界面，抓的包也同样是11个，先是3次握手，然后是2次 HTTP 传输。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浏览器是怎么从网址里知道 3w.chrono.com 的 IP 地址就是127.001了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 DNS 知识吗？浏览器看到了网址里的 3w.chrono.com，发现它不是数字型的 IP 地址，那肯定就是域名了。于是就会发起域名解析动作，通过访问一系列的域名解析服务器，试图把这个域名翻译成 TCP/IP 协议里的 IP 地址。不过因为域名解析的全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如果每一个域名都要大费周折的去网上查一下，那我们上网肯定会慢得受不了。所以在域名解析的过程中会有多级的缓存，浏览器首先看一下自己的缓存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向操作系统的缓存要，还没有。那就检查一下本级域名解析文件 hosts，也就是上一讲中我们修改的 C 盘 Windows System 32 Drivers EDC hosts，刚好里面有一行映射关系127.001对应到 3w.chrono.com，于是浏览器就知道了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就可以愉快的建立 TCP 连接，发送 HTTP 请求了。我把这个过程也画出了一张图，但省略了 TCP/IP 协议的交互部分，里面的浏览器多出了一个访问 host 文件的动作，也就是本机的 DNS 解析。通过上面两个在最小化环境里的实验，你是不是已经对 HTTP 协议的工作流程有了基本的认识呢？第一个实验是最简单的场景，只有两个角色，浏览器和服务器。浏览器可以直接用 IP 地址找到服务器，两者直接建立 TCP 连接后发送 HTTP 报文通信。第二个实验，在浏览器和服务器外增加了一个 DNS 的角色，浏览器它是不知道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所以必须要借助 DNS 的域名解析功能，得到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才能与服务器通信。真实的互联网世界要比这两个场景复杂得多。我用下面的这张图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如果你用的是电脑台式机，那么你可能会用带水晶头的双绞线连上网口，由交换机接入固定网络。如果你用的是手机、平板电脑，那么你可能会通过蜂窝网络 WiFi 从电信基站、无线热点接入移动网络。接入网络同时，网络运营商会给你的设备分配一个 IP 地址，这个地址可能是静态分配的，也可能是动态分配的。静态 IP 就始终不变，而动态 IP 可能你下次上网就不一样了。假设你要访问的是 Apple 网站，显然你是不知道它的真实 IP 地址的，在浏览器里只能使用域名 3w.apple.com 访问。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必然是域名解析，这就要用 DNS 协议开始，从操作系统、本地 DNS、根 DNS、顶级 DNS。全文 DS 层层解析，当然了，这中间会有缓存，不会费太多时间就能拿到结果。别忘了，互联网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 CDN，它也会在 DNS 的解析过程中插上一脚。DNS 的解析可能会给出 CDN 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样你拿到的就会是 CDN 服务器，而不是目标网站的实际地址。因为 CDN 会缓存网站的大部分资源，比如图片啊、CSS 样式表啊什么的，所以有的 HTTP 请求就不需要再发到 Apple，CDN 就可以直接响应你的请求，把数据发给你。由 PHP、Java 等后台服务动态生成的页面属于动态资源，CDN 无法缓存，只能从目标网站获取。于是你发出的 HTTP 请求就开始在互联网上的漫长跋涉，经过无数的路由器、网关、代理，最后到达目的地。目标网站的服务器对外表现的是一个 IP 地址，但为了能够扛着高并发，在内部也是一套复杂的架构。通常在入口是负载均衡设备，比如4层的 LVS 或者7层的 Nginx， 在后面又是许多的服务器，构成一个更强更稳定的集群。负载均衡设备会先访问系统里的缓存服务器，通常有 Memory 级缓存 Redis， 还有 Disk 级缓存 Vanish， 它们的作用与 CDN 类似，不过是工作在内部网络里面，把最频繁访问的数据缓存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减轻后端应用服务器的压力。如果缓存服务器里也没有，那么负载均衡设备就要把请求转发给应用服务器了，这里又是各种开发框架大显神通的地方，比如 Java 的 Tomcat、Netty、Jetty、Python 的 Diago， 还有 PHP、Node.js、GoLand 等，他们又会再访问后面的 MySQL、Postgres、MongoDB 这些数据库服务，实现用户登录、商品查询、购物下单、扣款支付这些业务操作，然后把执行结果返回给负载均衡设备。同时也可能给缓存服务器也放一份。应用服务器的输出到了负载均衡设备这里，请求的处理就算是基本完成了，就按照原路再走回去，还是要经过许多的路由器、网关和代理。 如果这个资源允许缓存，那么在经过 CDN 的时候，它也会缓存一份，这样下次同样的请求就不会到达原站了。最后，网站的显示数据回到了你的设备，它可能是 HTML、JSON、图片或者其他格式的数据，需要由浏览器解析处理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数据里面还有超链接指向别的资源，那么就又要重走一遍整个流程，直到所有资源都下载完。好了，今天我们在本地的实验环境里做了两个简单的实验，学习了 HTTP 协议的请求又拿的全过程，在这里做个简单的小结。HTTP 协议基于底层的 TCP/IP 协议，所以必须要用 IP 地址建立连接。如果不知道 IP 地址，就要用 DNS 协议去解析得到 IP 地址，否则就会连接失败。建立 TCP 连接后，就会顺序收发数据，请求方和应答方都必须依据 HTTP 规范构建和解析报文。为了减少响应时间，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缓存，能够实现短路操作。虽然现实中的 HTTP 传输过程非常复杂，但理论上仍然可以简化成实践里的两点模型。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能试着解释一下在浏览器里点击网页链接后发生了哪些事情吗？第二个，这一节课里讲的都是正常的请求处理流程，如果是一个不存在的域名，那么浏览器的工作流程会是怎么样了呢？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